美国南加州大学附近发生枪击案，一个人死亡。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报道，位于南加州大学附近的一座公寓，当地星期三凌晨0:45左右发生枪击案，一个30几岁在公寓担任保安的男子死亡。当地警方说，在案发地点附近一个停车场之内，发现疑凶，他持有一支手枪，以涉嫌谋杀将他拘捕。警方说，根据目前的调查结果，案发的时候，保安员试图驱赶擅自闯入公寓范围的疑凶离开，两个人在公寓外发生争执，保安员其后被疑凶多次枪击，当场死亡。警方又说，受害人或者事发公寓并非特定袭击目标，警方正是继续询问目击者和翻查录影片段。在天气方面，干燥的东北季候风正为广东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本港方面，下午大部分地区的相对湿度维持在50%左右。预测天晴干燥，早晚天气相当清凉，市区最低气温大约13度，新界再低几度。日间最高气温大约19度，吹和缓日偏北风，晚间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六，天晴干燥，朝早相当清凉。日夜温差较大，元旦假期云量较多，气温逐渐回升。现在气温是18度，相对湿度55%，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9741点，跌157点，总成交金额907亿5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073点，跌1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996点，跌14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335.2升9蚊，阿里巴巴85.5元，跌2.15元，美团183.8元。跌4毫，京东集团218蚊，跌12.4，药明生物59.5元，升1.75元，南方恒生科技4.03元，跌咗1.04元，恒生中国企业67.58元，跌9.2元，快手70.65元，跌咗2.45元，友邦保险85.1元，跌0.8元，中国平安50.7元，跌5.5元，外币对港元的卖价，美元7.797，英镑9.396，瑞士法郎8.437，澳元5.249，加元5.736，新西兰元4.924，欧元8.298，每百日元对港元5.836，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9.323。日经平均指数报26093点，跌246点，港金报16800蚊。升了30蚊，伦敦金每盎司买入1811.79美元，卖出1812.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现在由 Irene 同大家报告最新的交通消息。隧道方面，红磡海底隧道现在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和北角线都比较繁忙的，龙尾去到中环广场。告示打到西行过海，龙尾在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去到马会湾位；红隧九龙入口的龙尾就去到理工大学附近噶。加士居道渡船街过海，龙尾就去到果栏。港岛路面西湾河那边的筲箕湾道，近住成安街段来往方向，现时都是比较多车噶。九龙方面呢，啱啱收到一个爆水管的封路措施，在何文田那边的何文田街近住门牌52号，即是浩文苑那对开段呢，因为受到爆水管影响，暂时那段的何文田街要改为单线双程行车，近住浩文苑那段的何文田街爆水管单线双程行车，经过时间大家小心啦。而观塘月华街天香街交界呢，就因为有些重铺路面工程，交界位那里部分的行车线就需要封闭，本来在那里部分的咪标泊车位是停用，这个措施会去到今晚的11点。

月二十九号嘅骚动音乐。 嗨，提提大家啦，火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系现正生效嘅。 系室外气温摄氏十八度，相对湿度57%嘅，咁啊要预告下今日啦。 哇，今日咧精彩啊！因为咧，我哋曾经有一个好多人敲碗想我哋再做嘅一个环节咧，今日大家有机会可以再次听到啦。 系啊，因为冇嘉宾啊，今日我哋都 今日就我哋唔播访问咧，所以我哋就有呢个六点半咧，我哋会有一个特备嘅环节，就系呢个 奔波 back to back 系啦。如果未聽過咧，可以介紹少少呢個環節嘅，因為呢個環節咧，其實係有一次我同波盛無聊嘅時候， 嗰時又係冇，我記得又係冇嘉賓啦，咁跟住我哋就有一個諗啲嘢玩，咁呢個就係想玩好耐嘅一個 segment 嚟嘅，咁所以嗰次就試咗啦， 係啦，就係、是、類似就係我同波盛輪流一人揀一首歌，但大家事先都唔知道對方揀咩歌嘅，咁然後咧我哋去。听呢首歌嘅时候，我哋要承接住一个有故事线嘅故仔，咁然后对方就要再将呢个故仔用另一首歌延续落去， 系然后继续发展成件事去到收尾咁啦。我上次玩嘅时候系2022年7月14日， 系 相隔咗5个月左右多啲，我哋又再玩呢一个啦，系啦，嚟紧应该有好多机会，大家都会听到呢个环节出现啦。 冇错，咁大家敲碗咗敲碗咁耐， 有啦， 终于有啦， 有得听下玩下啦。 冇错，咁但系即系一阵六点半会听到啦。 嗯 呢半粒鐘咧，首先想分享一下一樣嘢咧，都係同玩有關嘅，因為有一件事我自己覺得今日睇到嘅新聞咧，就係、是、我自己覺得好可惜對我嚟講、就係、是、因為咪旺角嗰邊咧，咪有一間好大間嘅電競館嘅喺球場隔離咁樣噶嘛。咁、然後咧，其實我之前咧一路經過咧，我都好想試下，即係我試過入去兜個圈睇下，但我未有機會真係坐低去玩啦，因為我成日覺得入去電競館或者我哋叫做網吧呢類型嘅場所，你最好一班朋友一齊 就開心啲， 就開心啲。咁我之前因為未有機會同啲朋友去玩，咁但係啱啱見到新聞就係話，好似嚟緊一月就要結業或者轉型啦咁樣樣。 係因為嗰陣時我哋去睇 show 嘅時候，其實喺隔離經過一定會見到啦，好成個櫻木花道棟喺門口咯。 係啊係啊係啊係，好吸引。即係對於男孩子嚟講咧，佢門口擺嗰啲 figure 啊，或者嗰啲電競嘅嘢係幾吸引嘅，幾會想行入去嘅。但係我係爭在未擺低錢坐低咁解嘅啫。 我都入去行嗰個圈嘅啫，都幾年前嘅嗰陣時好早期，因為。系嗰阵时玩嘅，即系我玩手机游戏嗰阵时玩嗰啲，真系有比赛嗰类啦。咁所以就留意多少少嘅。咁譬如本地唔知嗰度，我记得九龙湾好似有一个噶，系咪九龙湾啊？ 好似 跟住喺荔枝角又有一个啦，荔枝角即系 D2 嗰、那个嗰度有一个啦。咁有啲 event 搞过嘅，咁佢就叫即系一个电竞馆，因为嗰段时间传说对决嗰时咧，有唔同嘅队啦，咁即系香港都有一啲叫做电竞队咁，咁所以亦都会去唔同地方比赛有嘅咁。咁跟住，所以嗰段时间我又有玩啦，咁就有留意一下啲唔同嘅战队啊。原来我喺香港有唔同嘅地方都有得玩，或者会搞一啲活动啊、比赛啊诸如此类嘅，甚至乎系即系嗰个。電競唔係淨係叫做桌上型電腦㗎啦，即係手機都會嘅。 咁 佢嗰啲電競館係好齊晒成個嘅配套㗎啦、你入到去跟住一字排開兩邊就兩隊嘅，然後攞個電話出嚟，跟住佢插線，跟住就會射上個 screen 度啊！即係同你上網睇其他地方嘅電競比賽嗰啲配套係一樣 嘅， 已經 好勁嘅。即係你會同屋企打機嗰個感覺係唔同 嘅，因為你電競呢個字有嗰個競技係一種運動嚟嘅啦嘛，變咗咁就成個觀感咧。已經唔同曬噶啦，再加上因為亞運有電競嘅項目咁啊、所以就有唔同嘅遊戲叫做入咗去嗰個比賽嘅 list 度，咁所以就有啲選拔。之前係會特別多啲，我而家冇留意啦，所以而家最新係點咧就唔知道啦。 但係估唔到你都幾熟悉電競嘅嘢喎。 嗰陣時想同啲 friend 報比賽嘅，但係大家咧唔知點解又驚啊，又怕醜，唔知咩啦咁啊。 我嗰陣時同朋友。报个传说对决嘅比赛， 嗰时我就想叫大家报啊， 第一场我就输咗， 我觉得输都冇所谓啊，最惨系咩啊？最惨系佢哋连去同人玩都唔制啊， 自己匿埋玩，可能可能佢哋觉得我抽一日嘅时间特登出嚟，然后打机嗰件事好唔同你喺屋企星期六日休息玩嘅嗰种有少少唔同啦，同埋你又有指定时间，同埋佢个时间都唔短啦，同埋都几早嘅，佢一日全日打，可能朝早十点零就 call time， 跟住当你好运地过到第一 round 就继续打落去咁样， 一个正规嘅比赛咯， 系啦，咁啊可能喺唔同嘅场地，观塘都有一个场地，跟住有时喺啲游戏节。喺會展暑假搞定咩嗰啲咧，定年尾嗰啲咧，嗰陣時又會有搞比賽噶嘛？係全部都水，即係唔係水，係碎啲 friend 一齊去報，個個都唔去，咁我自己一個人就冇啦。同埋因為我唔是好勁啊，咁你勁啲嘅 friend 梗 係 有人 carry， 同埋即係有人 carry 又好啲啊。第一，第二就係你出去同啲唔識嘅人夾一齊玩，係真係。冇得玩嘅，因為真係團隊合作係最緊要。 要訓練咯， 係啦，咁所以啊，嗰陣時又認識咗啲本地可能會搞唔同電競嘅一啲朋友嘅，所以嗰啲場地佢哋可能有佢有即係佢有介紹俾我聽，就定時定候呢度咧就會有啲人上嚟玩啊，亦都有一啲職業隊嘅人會喺度可能平時操練啊，跟住我直情去過有一個類似電競館啦，一個電競嘅場地俾你玩嘅，咁。嗰次上去都係一啲叫做活動，就係玩緊隻手機遊戲嘅啫。咁佢有一間嗰次就識咗嗰個場地嘅負責人咁傾偈啦。咁佢有一間房咧，係好似係開會嘅房嚟。佢有塊白板，然後上面你會見到少少，即係佢都拆得七七八八噶啦。但係佢會有可能嗰個遊戲，佢會有即係我哋玩嗰隻 game 咧，嗰一個嘅成個版圖喺度，然後會有一啲磁石喺個白板上面，好似 即 係 你 傾戰術。 即足球教练嗰块板，然后讲下啲阵型点样排啊，啲战术点样去啊。 你就知平时佢哋去练习啊，去了解战术，去 training 嘅时候就用呢间房噶啦，咁样系啊，即系你会去到现场可以睇得到同埋 feel 到嗰件事嘅。 其实系几得意嘅，即系作为一个旁观者，我去睇话参观，因为我都试过睇一啲女子队嘅比赛喺现场睇咧。 你睇女子队啊？ 系啦，系几好睇。咁但系即系。當然你真係投入咗呢件事入面，你會發現哇，其實都係嗰樣嘢啦，做嗰行業嗰行啦。我諗玩電競嘅朋友都會有呢啲好攰嘅心態，同埋頭先你講嗰啲開會呢，你唔會想自己，即係所以我明點解你啲朋友唔想同你去比賽，因為你唔會想將一件本身係愛嚟輕鬆，愛嚟可能偷閒抽少少時間輕鬆嘅一件事，變成一件我要用一粒鐘時間去開會，點樣去做啊？點樣去打嘅？係 啊， 嗰個壓力會好大啊！ 甚至乎嗰陣時有識咗，甚至乎因為係咪有訪問過啦？啲電競選手啦。或者一啲網上叫做打機直播嘅朋友嘅，咁嗰時我都話其實我自己都有諗過，鍾意打機咁不如同時做埋啦，反正夜晚喺屋企打機，即係早咗好多年前比較得閒啲嘅時候，咁不如即係一雞兩尾啦，反正夜晚喺屋企打機，不如做埋直播咁啦。咁佢哋俾我嘅建議都係咁嘅，佢就話睇下你遊戲呢一樣嘢對你本身打機咧係一件點樣嘅事？如果你當佢係一個休閒啊休息嘅一個活動嘅話咧，佢就強烈建議我千祈唔好搞咁多嘢。 啱啊！ 因為當佢變成咗一個定期嘅直播，其實慢慢就會有壓力啦。始終係一個少少工作嘅性質啦。即雖然佢唔係有直接收入定點樣，但係嗰件事你可能你每一晚或者每一個星期你要。騰空咗一個時間去做呢件事嘅話咧，佢點都似一個工作嘅。咁所以佢哋同我講嘅，基本上每一個都係咁講。如果你本身就係覺得想攞嚟休息咧，你唔好做呢件事啊。係啦，因為如果唔係搞唔掂啊，即係對於佢哋嚟講就係佢休息嘅時候，佢真係會唔想玩嗰隻遊戲啦，或者甚至乎唔打機噶。 我想講咧，我睇過一段新聞啊，喺網上邊就係話咧，如果冇記錯，應該係內地咧有一個小朋友八歲，咁八歲咧佢就已經同佢阿媽講。佢立志要做一个电竞选手，咁然后咧，佢阿妈同个老师商量完之后咧，就俾佢休学两个星期，就俾佢设计咗，佢阿妈妈同佢老师帮佢设计一个全盘嘅电竞选手嘅训练，就系由八点钟就起身开始打，打完就要写报告啦，要做数据分析啦，咁样，跟住然后喺一个星期之后，那个小朋友就话：我都系想翻学。 攰啊嘛， 系啊，攰啦。即系对于小朋友嚟讲，可能对可能头几日梗系话好开心啦，梦想都想八点钟起身打机打到夜晚十二点啦。但系当你实际上去进行嗰件事，仲要系咁样密集式嘅一个操练啊，要做好多前后期嘅准备啊，做一啲数据分析报告嘅时候，你发现原来真系同翻工系冇乜分别嘅。咁所以呢件事，我觉得我都几佩服嗰个妈妈同个老师咁大胆俾呢个小朋友做咗呢两个礼拜嘅尝试。 你冇啊！你要试过你先至知啊！啲僆仔就系话你俾人试下啦，试过你自己中唔中意啊？咁样啊 嘛，系啊！到时你唔好嗌救命啊！通常都系咁啊嘛。 但以前玩即系打机嘅时候就冇呢一种嘅。以前我觉得最多叫有啲意义就系、是、玩 online game 又卖 account 咯。即嗰件事就已经叫做有啲意啦，咁而家就係可以有啲叫 play to earn 啊，或者係或者甚至乎变成一个职业咁样啦， 有啲 token 啊， 系啦，或者你可以真系变成一个职业嘅咁样，咁嗰个所谓打机个意义就会再大啲啦。以前冇啊， 以前系为咗开心嘅啫， 因为嗰阵时玩好多时间都系玩 online game 咯， 系啊系啊， 但我坦白讲，其实我咁耐以嚟咧，我系冇去过网吧打机， 唔系啊嘛，你冇朋友噶？ 有啊，但系因为个原因好简单嘅咋，去网吧打机即系多几多几少都你都要俾钱。 咁啊系， 咁喺屋企嗰个上网费屋企包咗， 系个成本低好多咯。 系啦，即系我唔使追求极高网速，但系你叫应付到就得啦。你因为我嗰时玩嗰啲 online game， 我都净系拣一啲免月费嗰啲啊，要俾月费嗰啲我系玩唔起啊。我冇钱。 OK， 系啊。咁你都系一个自律嘅小朋友，因为我系嗰啲会俾钱买点数卡去玩。 我系想有钱都冇钱啊，因为你零钱真系啱啱好嘅啫嘛，食完饭你剩翻嗰度系唔够。哇，我啲朋友几十蚊一个月，其实都。听落去唔系好多啦，但好似真系冇 spare 嘅钱嚟，我系实报实销嘅，即系哦食咗饭几多钱咁样，有段时间系咁啊，搭车几多咁啊，今日计几多咯，剩翻啲都唔会攞嚟打机，所以我个概念由细到大，尽量玩啲嘢咧唔使钱啊最好噶啦，所以我冇俾钱入去玩咯。 如果你妈妈同爸爸听到，一定好安慰，知道自己个仔咁生性。因为我深信我同我哋同期嘅一啲同年纪嘅小朋友，应该好多都经历过系真系会去便利店俾月费或者买一啲点数去打机嘅年代。其实而家谂翻起系真系好浪费金钱，其实系真系好唔值得。不过即系细个嘅时候就会觉得啊，即系试过呢件事情，你就大个就会学识啊，原来啲钱可以用喺一啲好啲嘅地方咯。 所以啊，好似你咁讲，一啲电竞馆一啲场地，慢慢地好似都冇啦。到啊，即系而家大家可以再去翻旅行，回复正常之后，世界又会变成点呢？ 从前里那灯火，平面变了魔，重现过会闪闪星河。那些歌徘徊我耳朵，于脑里随意点播。曾经风光过，如今这街角，仍看似老时代里经典的那一首歌，旋律中激荡。旧时怕搞错，如时间穿梭，在这好地方，在翠华港，细数老街店铺和杂行，让这古旧的改造出生命的风光，但不变的可是总生活的盼望。闹市中绿洲，并肩地走，热闹里是清幽，此刻这秒。有着你，有着我，足够。是家里有种爱能独有。红楼里有几多随年岁结果，流传到记忆的恒河。 呢本新闻之前听过有麦曾比特嘅新歌叫《重建》。 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五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日本当局宣布，现有港澳直航客运航班，如果航空公司确认机上旅客在七日之内并没有在中国内地逗留，将可以载客飞抵新千岁机场、福冈机场和那霸机场。香港航空话，听日起前往札幌和冲绳的乘客，在办理登机手续的时候，必须要签署相关声明，确认在出发之前七日内未曾在中国内地逗留，未能达到有关要求的乘客可以选择退款或者重新预订其他航班。香港航空又话，因应日本当局对航班的最新要求，听日起来往香港和冲绳的航班恢复至每日一班，来往香港和北海道札幌的航班听日和后日如常运作，下个月一号起有限度服务，每星期三、五和日运作。至于来往东京和大阪的航班没有受影响。学校教职员和其他人士无需要再持疫苗通行证进入学校，但是每日快测安排维持到出年的1月31号。至于全日面授课堂，2月起逐步有序恢复。立法会议员邓飞认为，学生无论有没有打齐针都可以进行课后活动，维持每日快测可以保障他们。新界校长会副主席朱伟林认为，暂时未知通关会不会设立跨境学童配额，但是认为不急于给跨境生在一月就回香港上堂。他又说已经通知跨境学生的家长办理子女证件，保姆车公司亦都初步反映原则上已经准备好应对。律政司刑事检控科发表年报，刑事检控专员杨美琪在年报序言话，所有检控决定是基于证据和公众利益考量，完全不涉及个人意见和政治立场等因素，检控人员工作非关胜败，而是履行公职的时候秉持诚信尊严。他强调提出检控的目的并不是要令被告入罪，而是要公平公正提出证据，协助法庭或者陪审团作出公正的判决。杨美琪说，近年部门处理的案件具争议，导致检控人员和检控决定受到偏颇、毫无根据的批评，有关讲法无视案件之中支持检控决定的实际情况，并且对法院裁决或者判刑理由视而不见，形容有关批评毫无基础，有损公义而彰显。乌克兰话，包括首都基辅在内，全国范围遭到俄罗斯新一轮大规模导弹攻击。基辅西部里沃夫和东北部哈尔科夫都报告发生爆炸。空军在社交媒体说，敌人使用战略飞机和船舰在空中和海上从各个方向发射巡航导弹攻击乌克兰。总统顾问波多利亚克表示，俄军向乌克兰发射了超过120枚导弹。基辅市长克里琴科说，至少三个人在袭击之中受伤，包括一个14岁的少女，警告可能会停电，呼吁居民储备食水。里沃夫市长说，当地九成地区没有电力供应。南部奥德萨官员就说，防空系统击落了21枚导弹。在天气方面，预测天晴干燥，早晚天气相当清凉，市区最低气温大约13度，新界再低几度，日间最高气温大约19度，吹和缓的偏北风，晚间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六天晴干燥，朝早相当清凉，日夜温差较大，元旦假期云量较多，气温逐渐回升。现在气温是18度，相对湿度 57%， 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他是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星期日下午两点到四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好心情经理人》，我是李志刚。 送出我的躯壳 Turn on the radio 打开我的天空包括心里的烦恼全部一扫而空 So don't 拥抱随着拍子节奏送出我的躯壳 Turn on the radio 打开我的天空包括心里的烦恼全部一扫而空 Yeah yeah yeah 分神，圣诞之后又准备元旦了，你又开心啊？ 是的，对我来讲是很开心的。不过对于很多人来讲，这么长的年假又未必一定是一件好事。因为对于有些人来讲，越长的长假就代表越长的等待。 时间没法融化的恨，共你分开刹那，从此宣告完了吧。快乐人生难以用爱填满这道缺陷，就似高峰过了，余生只见没日靠近。为证实放下你不断转换情人和同伴，一讲起你却仍然不分。如没有你甘心再大，谁回家皆一种自冲，就算可爱难成最爱，热吻中亦满面受用，旁人都好比起你太普通，要是当天牢牢相拥，或已经一起过了完美的很多秋与冬，唯愿与你牵手到老，其余的拉扯皆自冲，想将就爱旁人，有你在我心，谁仍没有用，上秒钟说淡忘，下秒钟一番风有剧痛，就算可撑下来，但最好那未来已落空。没你在故事里生活那样迷茫，模糊地不哭不笑，无力再感动。如没有你甘心再大，谁回家皆一种自冲，就算可爱难成最爱，热吻中亦满面受用，旁人都好比起你太普通，世事多舛，韶华匆匆，共你这一张最美亦最痛，日常亦记起当天的各种，二人共有的一丝及全通，你会托梦回来陪着我在思忆那套房中，多么想我是床伴的钟，好好跟你停留在那夜恋中。如没有你今生再大，谁回家皆一种自冲，就算可爱难成最爱，热吻中亦满面受用，旁人多好比起你太普通，世道嘉许 错错，但我的错错却压住我心，一碰眼又何为愿与你牵手到老，其余的拉扯皆自重生长，就爱旁人片多而片的都欠缺自信，上秒钟说淡忘，下秒钟不小心又失控，貌似一切健全，但最深爱是谁已落空。 所以每逢一啲嘅大时大节，我都特别鍾意去尖沙咀嘅海旁行一转。因为你会睇到人生嘅百态，有人同朋友或者同爱侣一起热烈庆祝，亦都有一啲人喺度等緊一个佢永远等唔到嘅人。 我化做一线光，让你心安与向往，会见你神情开朗，温暖的眼光，让我像置身乌托邦，爱将难受的准我为你挡，人生考验各自认，迷失过再一起去向变清楚。 Wherever you are， 伤感抛开，对你拥护的爱一世都未改，你我在人海总一起索未来，唯望你信心不掩盖。 Wherever you are， 担忧抛开，盼你心内所爱一切都未改，你我在人海当一起，哪怕什么变错，伴你走总不会避开。白日梦里想法极傻，能得到你认可，令我憧憬兑现更多。解读过苦撑不破，谁失心谁利咗，日后总可以靠着我，来将忧虑的跟我讲，无用孤单沮丧，难受的准我为你挡。人生考验各自认，迷失过再一起去向变清楚。伤感抛开，与你守望的爱，心里一直藏在，永远没离开。多感激你信未来，还用爱拼出我后台。Wherever you are， 前行不必感慨，风光刹那不在。 当然啦，有一啲人嘅祝福咧，你喺遥远嘅地方都会感受得到，但亦都有一啲人嘅祝福，可能一世都未冇办法去传递到被祝福嗰一位嘅心里面。

亮早刻下名字，埋在脑内记忆，未会找出当初的气氛。沿途探索风影，你我。消散美梦未放下，却以一句告别念挂，心色吗？凭这每刻情怀退下，勉强挣扎撑下去，只得更差。竟放定了吗？和你都欣赏过落霞，唯未。再对吗？抹杀一切努力代价，多可怕！带走记忆，全然退下，妄想你太倦时回家，残留的爱抹掉用了一刹那，多壮丽对吗？ 带嚟有 Fat Boy 嘅最新派台作品《宠爱》。一个人心情好低落都好，起码你对住个海

对你的牵挂，身体渐习惯体温的偏差，似转再见我的方法。期待离开痛的感觉，手托泡影只得我痛觉中分割，你背弃我离开的感觉，摧毁了的心灵魂如何即刻醒觉，闭上眼睛你会偶然回到我身边，每次醉醒你我永远再不相见。 两首作品咧 ，JMY Bass 有份参与当中。啱啱听过呢一首咧，由 AP 潘宇谦嘅《离开的感觉》。 曾经一起为爱地疯癫过，任性的梦怎错手成恶梦？爱情也许一百种，浪漫源于感动，但最终只得空洞。这种心跳走远了，走散了，遗下了合照，一秒只空，一秒心痛，一切相信可微笑，多可贵也就觉何奇妙笑，吃不消。Maybe come 讲真爱都尽头，无知只可let you go。 最好，曾疯到尽，泪安葬全因。

放声叫佢慢慢咀嚼，经历咗呢一年之后，提自己享受过程啦，然后重新调整，再向你嘅目标飞过去咧。 自己本身之前听过云浩影 featuring AF 的派台作品，听过由他这首派台作品歌名叫做气流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傍晚六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日本当局宣布，现有港澳直航客运航班，如果航空公司确认机上旅客在七日之内并没有在中国内地逗留，将可以载客飞抵新千岁机场、福冈机场和那霸机场。香港航空话，听日起前往札幌和冲绳的乘客，在办理登机手续的时候，必须要签署相关声明，确认在出发之前七日之内未曾在中国内地逗留。未能够达到有关要求的乘客，可以选择退款或者重新预订其他航班。香港航空又说，因应日本当局对航班的最新要求，听日起来往香港和冲绳的航班恢复至每日一班，来往香港和北海道札幌的航班听日和后日如常运作，下个月一号起有限度服务，每星期三、五同埋日运作。至于来往东京同埋大阪嘅航班，冇受影响。医管局话，因应部分普通科门诊诊所已经启动为新冠确诊个案指定诊所，喺元旦日翌日假期，即系出年嘅一月二号，将有七间普通科门诊诊所提供公众假期普通科门诊服务。有关诊所包括贝夫人普通科门诊诊所、观塘社区健康中心、圣母医院家庭医学诊所、油麻地赛马会普通科门诊诊所、石湖墟赛马会普通科门诊诊所、屯门诊所同埋元朗赛马会健康院。服务时间由上昼九点至下昼一点，同埋下昼两点至到五点。南韩京畿道果川市一条高速公路的行车隧道发生大火，导致五个人死亡，三十七人受伤。韩联社报道，一架大巴和卡车当地时间下午一点几在高速公路上发生追撞，引发火警，火势其后迅速蔓延到整条隧道，伤者之中有三个人重伤，三十四人因为吸入浓烟轻伤。在天气方面，干燥的东北季候风正为广东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预测天晴干燥，早晚天气相当清凉，市区最低气温大约13度，新界再低几度，日间最高气温大约19度，吹和缓的偏北风，晚间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六天晴干燥，朝早相当清凉，日夜温差较大，元旦假期云量较多，气温逐渐回升。现在气温是17度，相对湿度 59%， 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而家由 Irene 同大家报告最新嘅交通消息，报告啲特别消息先啦。九龙咧，头先龙翔道去荃湾喺观景台对开，因为有意外就好塞车嘅。而家意外事故清咗场噶啦，不过都系繁忙噶。龙尾去到观塘道近住德宝花园嘅，受较早前嘅意外事故影响，而家沿住龙翔道去荃湾，近住观景台一路去到观塘道，近住德宝花园段咧都系多车噶。而新界咧西贡菠萝斜路早前就有啲紧急维修嘅，落山方向曾经有封路措施嘅，近住呢个菠萝斜径至到新贡公路嗰段，而家就全部开翻噶。隧道方面，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西行车龙，分别喺中环广场同埋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接近香港仔隧道湾仔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同埋尖沙咀线龙尾去到上乡道，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龙尾北角政府合处，狮子山隧道沙田窝打路道龙尾喺龙翔道桥面，大老山隧道去沙田暂时隧道入口范围多车。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会。 Music is my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我是阿斯，我初头食大麻，以为冇乜嘢，点知后来发觉自己会无端端傻笑，出现幻觉，仲想埋人。有一次同朋友一起食大麻，佢突然面青口唇白，全身喺度震，我估唔到大麻会咁伤身。之后我确信大麻有害，已经戒咗。 有毒品问题，打186186，或用 WhatsApp、微信发短信到98186186。记住，大麻系毒品。 2022感恩有你。 大家好，我是骚动音乐的奔臣。2022年最需要感恩的一个人呢，就是我的 partner 波成啦。因为呢，他一直都陪住在我身边做节目，有时见他还多过见我家人的。多谢他一直都没有嫌我那么烦。 家庭最爱，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家庭议会，香港电台第二台，祝大家2023更快乐。2022感恩有你。 我是骚动音乐的波成啊。2022年我要多谢的人就是奔神啦。因为他多谢了我，那我就多谢他咯。妈咪教落做人要有礼貌嘛。2022年辛苦你啦奔。下年一起继续加油啦。 家营最爱，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家庭议会，香港电台第二台，祝大家2023更快乐。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心急的你都啱听噶。梦中的那么近，但想得这么远，城太大，人怕乱，原来更乱。It's gonna be a long time to go. It's gonna be a long time to go. You never know, it's gonna be a long time to go 这些句子，就是想鼓励自己和乐迷试新嘢，不要咁快放弃，试耐啲，试多啲，才知道哪样啱自己的嘛。作曲何家明，填词周耀辉，编曲何家明 Agent Chen， 监制 Agent Chen。 我会有各样方法去生存。 上班六个星期，上升五级，中文歌曲龙虎榜的第六位 Andy 黎展峰 To Go。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6:39骚动音乐咧，今日有呢个特备环节，大家敲换咗好耐噶啦。 呢个叫奔波 back to back 啊， 冇错冇错。咁啊，我哋就我同波盛会轮流一人去播一首歌。咁喺呢首歌当中，我哋亦都会去讲一个故仔。咁然后对方就要顺住我哋播嘅歌同讲嘅故仔咧，就接落去啦。 系啦，即系佢首歌几长，我哋有几多时间去准备下首歌啦。 冇错，好惨啊！我拣只短啲嘅嚟玩你， 我播啲2分0钟睇下 点死。咁咧，今日咧，我哋倾呢个嘅时候，其实冇咩倾嘅，因为我哋尽量保持神秘，大家唔知道大家谂咩啦。 系， 只不过系定边个开始嘅。 冇错，冇错。 然后阿斌咧今日 send 咗 message 俾我。 我好主动啊，今日。 By the way， 一阵可唔可以俾我开头第一首？我要开一个悬疑故事嘅头，我都真系唔知道， 冇办法啦。呢排睇嘅啲悬疑电影多， 又侦探又成，系嘛？ 系 咁啊，所以呢半个钟头大家就都系听一个 music show， 不过一个得意啲嘅， 有古仔 嘅 咯。 系啦系啦，咁就嚟嘅话 ready 啦，就嚟呢个奔波 back to back back back back back back， 喺一日嘅黄昏时间6:40。小明在他的屋企起了身，他发现这个屋企很熟面口，但是好像很多东西都不同了，个杯的位置，个枕头，甚至乎是连灯都多了一张，他想不起发生什么事。 喝过那咖啡杯无故失踪了，家里却仿佛增添了数本新书，为何你那床头玩具熊再找不到，花樽的花偏偏天天转色，也许这刻你仍然想你，发觉家中 想你，发觉家中。 迅的《防不胜防》。当小明尝试回顾翻究竟喺间房里边发生咩事嘅时候，佢真系谂极都谂唔到，点解而家眼前所有嘅画面都会变成咁？佢甚至乎觉得用佢嘅理解去谂咧。 谋杀事件，这个时候小明越想越不安，加上有少少记忆模糊的关系，他觉得屋企的暗角是有人望住他的，到底是什么人呢？ 渴望中我再见这经典杰作，看着那可笑的脸飞过大银幕，突然怀念你，为何连外星人也有你孤身的感觉？红雪山的魔影，蓝天空的风景 所有主角逼我再甜蜜，怎么你阴心的一双眼凝望我，我只好蒙着眼睛。如今我失去做你有资格，无法独个而看不足自下，唯恐我侧边有人微笑，教我何以独自活到五更。曾经每一晚受过你惊吓，害怕渐变成你家中气下，风声之中听候你的安宁，看着你骤然看透我的惨淡，我又哪敢睁开眼，怀疑所有戏院已背后，谁抱着你欣赏这出戏僵尸般作法。心爱的女主角被遗落，剧情然后会遗下男主角，如邪灵附身的感觉。红雪山的魔影，蓝天空的风景，所有主角逼我再甜蜜，怎么你阴森的一双眼凝望我，我只好蒙着眼睛。抱着你欣赏这好戏，我怎么解答？男生的双眼都发光，我已经不敢看。不记得你最爱看的戏字个，有没有真正给我惊吓或娱乐？突然明白你。原来如外星人，能再回味后一天过。 听过杨千嬅的《闪灵》，望着那个暗角的人，第一眼望下去有点像一位女演员，即是苍井空。谁知再望真一点，发现她的样子和小明的妈咪有几分相似。 沿着你早已绝版的脸抹下去，神情如铁石从不累。难道你指我已哭所以笑下去？这一张嘴随地露天放不下睡， 所向往落去，不到几岁。 才是恋爱的玩具，不懂反应也好，不懂跑跳更好，谁想漫步，谁想步入殊途，谁稀罕一句你好，说话未及拥抱，听不到控诉，不必懊恼，从没有身躯比你更易抱，也许因你不懂拍掌，不懂赞赏，一吻是一吻，没虚妄幻想，不会需要玫瑰，彼此都不会受伤，闲来为你洒一抹香水，夜一身暗香，跟血肉分染后勾引味觉一样，而爱也单纯到会忘掉智商，生命未能人造，倾慕亦能人造，来亲一亲，无需念及前途， 带嚟有麦浚龙《超生培育》，小明嗌咗一声妈，但系嗰个女人竟然同佢讲一句日文，佢听唔明。佢谂翻起喺酒精嘅影响之下，佢同啲朋友搭咗上一架飞机，飞咗去日本。小明在表参道行下行下，找了一间 service apartment， 同住的除了他之外，原来还有很多不同的旅客。 張敬軒迷失表參道。